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。外婆叫我好宝宝，糖一包，果一包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 一个男人兴奋地抱着一个女婴，仿佛女婴身上凝聚了他所有的喜悦和希望。身旁躺在床上的女人，齐肩的棕麻色头发有些凌乱，她的脸上略带着产后的疲倦，即使如此，依然掩不去她满面的欣喜。女人虚弱地微笑着，她用眼神示意着身边的医生。男人立刻领会妻子的意思，男人欣喜若狂地握着医生的手。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子，他也微笑着点头，嘴里说着道喜的客套话。当他收回手的时候，他捏着的拳头里多出了一张红色的指头，然后迅速地伸进口袋。此时白大褂笑得更加亲切，客套话也说得更加殷勤。安宗透过门口看到这一幕，心里有一种吃了色柿子的感觉。不管怎么说，又一个新生命诞生在这个世界，这是值得欢喜的事情。这对年轻的夫妇拥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血脉靠此传承下去。然而活在这个世上，就不可能像刚出生一样的无知而纯洁，人总是会被环境所改变。安宗靠在枕头上转过脑袋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瓶掉了两个小时还没到底的盐水瓶。护士小姐当初说得很好听，什么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完事儿。但是现在安宗看着那几滴水，手又忍不住想要去调快那根管子。 调快了你心脏难受。 安宗叹着气继续傻瞪着天花板。自从他被救出来后已经过去了两天。比起头两天他一副快进棺材的样子，现在已经算恢复得很好了。白毅因为失血过多，而且伤口有些感染，也被送进来观察。当初因为他冲在最前面，被九波噬魂技伤得不轻，虽然没有安宗那么严重，但是也够呛。说起来安宗还真是欠了白毅这小子太多太多的人情，要还估计得算到下辈子。此事过后，据说连家父子也被挖了出来，不过尸体已经只剩下肉末了，只能用袋子去装。而这颗已经有些血气的九波噬魂剂被研究所的人当宝贝一样搬回去。正因为非常机密，这事儿被彻底的压了下去，报纸都没登。最后就轻描淡写的说他们勇抗歹徒负伤，具体的事情提都没提。不过想想也是，这样的东西对于考古和古生物学来说都是一剂强心针，完全可以让那些国家研究所的人兴奋得发狂。如果被公开，可能会引起很多方面的注意，甚至引起社会的恐慌。他们唯一的优待就是医院打了免单，全部的费用都算到研究所的头上。而且头两天居然还有领导级别的带着水果和鲜花来慰问。说是来慰问的，其实就是明里暗里问问题，又暗示他们绝对不可以把此事说出去。白毅和安宗都不想惹事，既然干部发话，他们这些小老百姓总是要听话的。虽然说是免单，但是因为这期间病房都住满了，于是只能搬到所谓的特殊病房楼层。简单来说，这层楼里面几乎每一个科室都有一个病房，这是专门为病房紧张无法入住的病人所开的医疗绿色通道，所以经常可以看到什么脑外科、烧伤科、呼吸科的病人。这不，他们的对面居然就是特殊妇产科。他们抬头就可以看到许多挺着大肚子的妇女躺在病床上的样子，有些时候别提有多别扭了。就在安宗耷拉着眼皮半睡不醒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门口有人高声喊道， 阿宗，你要不要紧啊？ 这声音很熟悉，而且还是那种特亲切的语调。安宗身体一怔，是老妈？她居然从上海赶来了。看得出老妈是连夜坐车来的，眼袋比眼睛还要大，喘着粗气冲到安宗病床边。安宗突然心头一揪，害自己的父母那么担心，他这个做儿子的也实在是太不孝顺了。他连忙支起身体，身旁的白毅也坐了起来，就看见安宗的妈手里大包小包的拎了一大堆东西，直冲安宗身旁。安宗浑身上下有不少的伤口，虽然没有被包成木乃伊，但是他妈看到他这副模样，眼睛瞬时就红起来，想要摸他的脸，又怕弄疼他，最后激动的连手都不知道放在哪里好了。安宗一看，尴尬的不得了，红着脸傻笑一通。 妈，你大老远的怎么就跑这儿来了？老爸呢？他不会也来了吧？ 说完就朝门口看去，就怕搞得全家来个医院家庭聚会，平白的让白毅看笑话。 我接到你舅妈的电话，说你受重伤住院，我连夜坐货车赶过来的。你爸呀，本来也是要过来的，但是书摊子要有人看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先过来了。 安宗松了口气，白毅在旁边只看不发话。安宗尴尬地对着白毅笑说， 白毅，这是我妈妈，她是…… 我知道，你就是白毅吧？谢谢你救了我儿子的命，你可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呢，我都把你当亲儿子看待了，从今以后啊，咱们就是自家人。 白毅听到这话，一下子居然接不上口。他尴尬地看着安宗，对着他妈客气地说， 阿姨，您客气了。 安宗老妈还没听完，就打开袋子，拿出许多罐头和一个保温瓶说， 哎，看看你们伤成这样，一定得好好补补。白姨啊，你别跟阿姨客气，晓得吧？阿姨一看呀，就知道你比我儿子强多了。来来来，这是阿姨熬的赤豆羹，多喝点，补血的。 说完就打开保温瓶，要为白姨喝豆羹。安宗一看老妈太子来熟了，这种架势把白毅吓得脸一下白一下红，安宗连忙说道， 哎，老妈，你别那么热情啊，好歹我才是你儿子。对了，你也别大惊小怪的，你儿子我没少胳膊少腿的。 呸呸呸，你这个小鬼，不会说话就别瞎说。哎，你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？ 阿姨，其实这件事情不能怪安宗，这件事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，而且安宗这样我也有责任。 安宗本来就觉得亏欠白毅太多，他现在还这样说，他心里更加不是滋味，于是马上岔开话题道， 哎妈，我和白毅的盐水掉完了，你帮我们去喊下医生吧。 老妈看了看盐水瓶，其实里面还有一点点，但是他真的熬不住了，哭丧着脸看着老妈。老妈知道安宗最受不住掉盐水，心一软，点着头说， 哎，好吧，我去叫护士来，你们别动啊，不要扯开伤口。 说完就跑出去扯着嗓子喊医生。其实他压根儿没搞明白病房里还有呼叫铃这么个东西在。 你妈还真宠着你。 安宗被闹得十分不好意思，对着白毅说， 你别往心里去啊，被我妈吓着了吧，她就那个样子。 不会，阿姨人很好，不过你们一家子真像啊，其实你妈真的是非常担心你。 有时候那种关心是放在心里不用表达出来的。安宗知道白毅的意思，低头不好意思地扔了一个橘子给他说， 嗯，反正现在在我妈眼里啊，你比我这个亲儿子亲多了。 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对眼呗。 安宗瞪着眼，因为身上很多伤口又打着吊瓶，没办法乱动，只好梗着脖子骂道， 哎，你小子别胡说八道，什么女婿不女婿的，你哪只眼睛看见老子是你媳妇了？ 两只眼睛，我又不是独眼龙。 就在安宗捂着身上的伤口准备动手的时候，门口突然又嘈杂起来， 不过这一次不是什么欢声笑语，而是有人大声哭闹争吵，非常刺耳。他们病房里许多病人都抬头往对面望去，安宗也探着脑袋朝门口看到底是什么情况，就看见几个戴着黑套袖穿深色衣服的人在那里和医生争执，有个已经动起手来，黑的白的扭成一团，旁边的护士想拉也没办法。这个时候老妈带了那位给她打点滴的护士进来，因为外面的吵闹，这位护士小姐脸色非常不好看，